姐，只照同途依路。但我知，论爱心找不到更好。待我心，世间始终你好。 Just when I need.

酸甜。 Oh, no, 身体都还给我，不想再失魂落魄。Hey you bad girl boy， 因为你着了魔，全身细胞没有一处逃得过，受不了我就不断清醒我耳朵。Hey you bad boy， 身体不再属于我，请你高抬贵手饶了我，受不了让我回不原来的灵魂。细胞没有一处逃得过，受不了我就不断清洗我耳朵。 Hey you bad boy， 身体不再属于我，请你高抬贵手饶了我，受不了让我回不原来的灵魂。 熟悉的旋律，路人擦肩而过，夜晚。